经营形式上有企业、社团、体校和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培训也是双减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市已经明确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领域准入规则，因此市体育局要求各区体育部门对属地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全面摸底，今年年底前实现无照体育培训机构清零。在此基础上，率先建立体育培训市场黑白名单，对信用和服务好的体育培训机构要优先向学校推荐，对信用和服务较差的机构要加大曝光力度。通知中称，计划对体育培训机构名称、登记条件、培训场所、培训大纲、专业人员、社会信用等进行全面系统规范，要求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应该严格遵循体育培训客观规律，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科学的培训大纲，聘用具有体育培训资质的专业人员，在符合国家有关场地器材标准的条件下开展体育培训服务，预付费行为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同时要求各级体育部门、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加大体育教育功能宣传，树立健康第一的舆论导向，坚决抵制应试体育思维。 北京冬奥会今天迎来倒计时60天，清华大学昨天举办了迎冬奥系列主题活动，吸引了3000-4000名师生参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清华大学紫金操场四边陆地冰壶、33冰球对抗、 VR 滑雪，几乎每个冰雪运动体验项目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时不时爆发出撞击、欢呼、大笑和叫好声。 就是出来玩挺开心的，因为平时我们周末肯定是在宿舍里。 33冰球对抗体验中，一个爱好滑雪的经管学院大二女孩三次射门微微出汗。当从展板上了解到真正的冰球运动远比体验激烈，运动员50几秒就要换人时，她深受吸引。 非常的激烈吧，就算是初次体验，能够充分体验到这个运动带来的乐趣。 陆地冰壶项目让孩子们很兴奋，清华教职工家属高女士带着7岁的儿子几乎把场上所有的游戏玩了个遍。 特别喜欢玩这个陆地冰壶，他觉得这种碰撞很有意思，平时很少体验的，非常喜欢学校里举办这种活动的，让他们去体验不同的这种文化，同时也让他们在冬天里面运动起来。 操场上动静皆宜，不但有冰蹴球、冰球射门、冰球拨球等激烈的运动体验，还有冬奥知识竞答、冬奥主题拼图等脑力比拼项目。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张婷介绍说， 距离我们冬奥会开幕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就面向全校学生组织了青春献血的活动，将近1000名的同学参与了献血，面向全校的迎冬奥长跑活动，所有的院系将近3000名同学参与。另外我们还组织了28家冰雪类学生社团以及21家体育代表队共同参与冰雪类项目的互动体验活动，让我们全校的学生来了解冬奥运动、冰雪知识，进一步的去弘扬体育精神、冬奥精神。 中国冰雪健儿正在国际赛场检验备战冬奥的成果。昨天在2021-2022赛季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汀伯特站的比赛当中，第一次闯进世界杯决赛的17岁小将苏翊鸣，两轮拿下155.25分，收获了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总冠军，创造了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历史。 在美国斯汀伯特举办的还有2021-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比赛，中国选手谷爱凌伤愈复出，昨天在比赛中以184.25分的总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 谷爱凌还在比赛的最后一跳当中完成了前空翻2周加转体4周的动作，成为了有史以来在自由式滑雪比赛当中完成这个动作的第一位女子选手。 再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昨天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为了摸清全市人员底数、核酸检测情况、社会面密接人员情况，满洲里市还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开展清底数、清核酸、清密接行动，对全市所有街道社区、机关单位、机场、园区、各大企业、宾馆旅店、施工现场等区域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 一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新药已经完成国际多中心2期临床试验，正在积极推进3期临床试验。 这款药物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上海君实生物联合开发的一款注射用药，通用名是埃特斯维单抗，来源于新冠康复病人的记忆性 B 细胞。这种记忆性 B 细胞能够产生新冠病毒抗体。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有至少一处变异有一种特殊的基因片段导致，而且这个基因片段存在于其他多种病毒中，包括导致普通感冒的病毒和导致艾滋病的病毒。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基因片段可能会让奥密克戎毒株逃脱人体的免疫系统攻击，那么这就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更容易传播，但是感染者的症状更轻，甚至没有症状。 数据显示，今年全球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胀率创下了近5年新高，全球整体的通胀率将达到4.3%，是10年以来的最高值。其中，欧元区 CPI 在11月同比增长4.9%，是25年来最大涨幅。美国10月份 CPI 同比上涨6.2%，创31年来最大涨幅。 为了防止通胀进一步加剧，避免金融失衡，多国央行开始削减经济刺激措施。韩国、新西兰、挪威、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波兰、巴西等27个国家今年已经先后加息。近期在南非发现的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再次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也给各国央行提出了新的难题。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关注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专访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哈切特，哈切特表示感谢中国为推动新冠疫苗公平可及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新闻网报道，内地健儿访问香港，刮起体育旋风。 新京报关注昆玉府东区7号楼启动第二轮核酸检测。 北京日报关注中关村科学城打造领军人才首选地。 北京青年报发表社评，适时降准展现中国经济韧性。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今年本市地下水位已经回升近5米，回升最大点位超过30米。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福建安溪新增1例阳性，当地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地图不仅记录着时代变迁，体现了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也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重维度的意义。由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出版的《地图荣耀》一书，用近60幅古今中外珍稀地图作品、100幅图片，重现了古老地图背后的故事。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沿着历史轨迹，历数地图荣耀。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消息，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即将全面铺开。实际上，早在2016年，北京市就启动了中学教师开放型的在线辅导计划。试点为全面铺开奠定了哪些基础？辅导平台应该如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京港洽谈会开幕，天坛医院新院区地铁出入口完工，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这个星期弱冷空气将会再次造访京城，明天我们还将会迎来大雪节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本市天气稳定，阳光充沛，午后散步晒太阳想必提升了不少人的冬日幸福感。本周中段将有一波弱冷空气来袭，不过除了气温下降2-3度以外，整体不会打破这种平静的天气局面。周二开始，日最高气温从前期的10摄氏度下降至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周四以后，气温开始小幅回弹，整体气温平均上浮2到3摄氏度之后，将一直保持稳定。整周风力也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节气方面，明天清晨5:45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大雪节气。 大雪节气后，万物潜藏，降温明显，气候干燥，饮食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辣椒、洋葱、桂圆等温性食物，也可以多摄入牛羊肉和蛋白质，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大雪节气同时也是一年中阴气较盛的时节，要注意滋阴润燥，多喝水或养生茶，吃一些补水润燥的水果，比如梨、荸荠、柑橘、柚子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降温不断、寒潮频起的时节，胸腹、腰腿、肩颈的保暖都不容忽视，除了羽绒服、棉服等标配外，围巾、手套、帽子等保暖配件也要视情况随行，以备不时之需。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8.0 摄氏度。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寒效应显著。预计傍晚前后风力明显减小，外出活动请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 距离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8.0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21，降旗时间是16:4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出入口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产权复杂的老旧小区该如何破解管理难题？ 车进来的时候真的有危险，第一的变道还是个坡。 追踪报道，通州一小区居民楼前建变电站，居民反对，记者追问问题如何解决， 各方表态呢，他们在互相的踢皮球。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曙光西里社区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入口人车不分流，存在安全隐患，路面还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居民出行非常不便。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运清的报道。 曙光西里小区位于北三环边上，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小区共有10栋楼，有居民2100多人。居民对小区主要入口人车不分流的情况非常不满。 车进来的时候真的有危险。 你看 这车， 你看， 共走一条路， 对， 我们唯一的变道还是个坡，还给我们占了一大半。你看这个房子。你看看这小通道。 日前记者来到小区探访，记者跟随居民进入小区，发现入口处有一个停车杆，停车杆靠外的一侧有一个不到2米宽的通道，供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停车杆另一侧有一个门卫岗亭，占据了人行道很大的位置，而且整个人行道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这儿您看啊，这儿有这么一个小路，但是这个路老人小孩都不敢走，因为它是这样的坡的，我们平常都崴脚，我这脚还崴着，还疼着呢。您看，我们要是下雪就更滑了，谁也不敢走这儿，必须走那儿。人和车都是走那1个2米的路出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几分钟里，快递、外卖等电动车不断进进出出，行人只能小心避让。由于车速都不慢，看着非常危险。而只供行人通行的小道，因为有坑有坡，并没有几个人走。岗亭的门卫告诉记者，这个坡存在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修。 这坡它就是这个，以前的就是这个坡，多少年了，就是这个。它以前老路这坡就是这个， 一直没修， 一直没有，一直这样的是吧？它一直是这样，一直从多少年了都是一直这个路。 那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入口可以让居民通行呢？居民介绍说，小区除了三环边上两个可以过车的入口和出口外，还有东边一个被砌了几层台阶的小门，其他门都被封了。有一个过去很方便大家通行的门，还被直接砌上了一堵墙。 本来这儿不应该堵，那出去就是马路啊。我们出去都是从这儿上公交车买东西都很方便，他把这个墙给砌。 居民说的这堵墙位于小区西南侧16号楼和18号楼之间，有不到一层楼那么高。从2008年开始，这堵墙将16号楼和小区其他楼全部隔开，与之一起隔开的还有通往曙光西路的门。16号楼也因为产权单位不同，目前是单独成院，有独立的进出口。 当时这个是通的，我们很方便过了这马路，从那边过去，不知道哪年给我们堵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和这面墙相连的另一面墙上有个铁门，门上写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但是门已经被上了锁，里面堆的都是杂物。居民告诉记者，如果小区真的发生了火灾，他们不知道消防车要怎么通行。 万一这个楼起了火，你救火车进不来，你消防通道也堵住了，这边堵住，那边堵住了，120来救护车也进不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 你着了火，你真进不来呀！你看看他那个进道出的，出明明出宽这么大啊，他这边还放点东西，还留这么点，进得来吗？我就问，现在都是大型消防车，而且我们这儿进120原来进来过，慢极了。那老人有这功夫早完了，生命，一个是火，一个是生命，跟生命都有相关的关系。你说这个开不开？ 针对居民提出的这些问题，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只管楼里物业，别的我都不管，您家有事儿您给我打，我维修没问题，但所有院里的是社区管，您直接找曙光里社区，我物业没管这他，没管这小区，他因为那个院好特别杂，好多产权单位呢，不是说一家。 随后记者联系了曙光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在考虑重新规划入口存在的人车混行的问题。 咱们这边是那个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一直也是在考虑改一下，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就是能不能让它这个它那杆什么的往前挪或者往后挪，这样就是相当于全都是平路了。 有关居民提到的急救车辆进出安全通道的问题，记者又联系左家庄街道办事处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消防车120都是可以从门口通行的，如果有特殊情况也有值班人员做协调， 会给您引导的。您看现场是有人的，遇见紧急情况是有人给您疏导的，紧急优先，后期会给您加上那些其他设施，因为现在疫情防控这些其他相关要求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的增加。 对于居民所说的这堵墙，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拆除有一定顾虑。 咱们这边首先得考虑这个整体的小区的安全问题，还有防疫的问题，因为如果这边拆了的话，势必对于这小区防疫也好，是它这安全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么如果用智慧出行的门禁替换这堵墙，是否可以既保证小区安全，又能方便居民出行呢？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在这块改成智慧的这个门禁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还是要再征求一下附近居民的这个意见，然后如果可行的话，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是怎么的去具体的去落实。 有关曙光西里社区居民入口通行难的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11月17号，新闻热线报道了通州区四海公寓小区21、22号楼居民反对在居民楼附近安装变电站的事情。11月15号，记者在21号楼前看到空地上架起了蓝色围挡，工人正在施工。对于在这里建设变电站，居民赵先生表示，由于担心辐射、噪音等多重影响，他坚决反对。 我用尺子量的，就建完以后离直线距离6米，就是离21号楼。我们不反对这个小区的水电改造，那么你不能在楼前面这么近的距离去建。 记者了解到，四海公寓小区虽然是商品房小区，但是归团里村委会管理，变电站是由村委会联合物业组织实施的。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变电站内计划安装2个630千瓦功率的变压器。 咱们这老小区啊，有30年了，一到夏天呢就停电了。后来这个老百姓啊，反映呼声特别大。团里村委会联合团里村、四海物业共同呢，向四川省人民政府递了申请，要求啊，老小区电改。四川省政府配合村委会呢，报到了通州区发改委。通州区发改委 项目征求意见函是2020年2月21号开始对四海公寓做的征求意见，审批的日期是2021年7月14号。 为什么要选择在21号楼前进行安装？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地下都有管网，什么燃气的、水的、上水、下水、污水、弱电、强电，只有那个地儿是空地，允许装，别地儿不符合规定。最合适的位置只有这个点，如果有第二个点，我们就奔第二个点。 记者致电通州区发改委核实情况，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后告诉记者，这一项目确实进行了审批，但是在哪里建设还得由建设方，也就是村委会定。村委会说只能在这里建，居民不让建，双方僵持不下，问题该如何解决？记者向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近日四海公寓业主杨女士告诉记者，11月24号相关方组织召开了协调会。 物业、村委会还有那个我们业主各方表态呢，说白了他们在互相的踢皮球。然后村委会的意思呢，就是说让供电局那边给出示一下，比如勘测的设计图纸啊，允许在此地施工的一些资料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到我们。你有相关的合法合理的那些手续，那我们就不再拒绝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同意的。 那通州区供电公司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手续？记者致电通州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个安装的这个行为，他应该是村委会的行为，他因为他那个四海公寓那块儿，他属于是村委会自管，村委会找的，找的谁的施工的，他应该是跟供电公司这部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只是发电的时候有供电部门出人验收，看合格不合格，就是这回事。 那村委会能否提供相关施工手续呢？记者致电团里村委会，但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变电站问题现在到底该如何解决？记者再次致电属地宋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然后四海公寓那边我们是找了相关部门，然后现在在核实，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就是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阶段，然后目前也是还暂未有进展，然后我们也尽快给您回复，好吧？ 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进一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 拥 抱。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